你好，我是王征，今天是初四，今天的内容是关于散列表和字符串的几个必知必会的代码实现。现在你可以点开文稿进行练习，和昨天一样，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来完成测验。测验完成之后，你可以根据结果回到相应的章节，有针对性的进行复习。前几天的内容，如果你错过了，那么可以点击文末的上一篇即可进入到测试。祝你取得好成绩，我们